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 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，供着酒和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。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。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， 伤心的魂。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地安门。 我地安门 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临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，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想着

力量，小蔷薇发光，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，一起飞翔，勇敢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。就你的力量，用泪都蒸发，就让我们一起放肆疯狂，世界闪亮，没人能抵抗，我爱你的力量。 我捧在手里，我要这种爱的原味。

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自驾详询0105175-1969。 就像纯咖啡中浓的花 不开的忧郁，就像电影散场的时候，刹那间遗忘的剧情。

山谷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过苏醒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在那些炙热潮湿的学校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汗水渗透着城市的水幕，让我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。在那些插着稻草人的田野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风吹拂金黄夜色的大地，让我带走这里成熟的消息。在那些雪花绽放的日子里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冰雪的花粉在脸上融化，让我带走这里所有的回忆。谁能够明白 说好穿黄了吧， 叫一个承认失恋的

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机上把我找到，问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孤单的挣脱家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升华。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 约定。